如果你要爱我，你就亲亲我，哇哇！如果你要爱我，你就亲亲我，哇哇！如果你要爱我，就请挂了电话来找我，当着我的面对我说你爱我，哇哇！如果你要爱我，你就亲亲我，哇哇！如果你要爱我，你就亲亲我，哇哇！如果你要爱我，就请挂了电话来找我，当着我的面对我说你爱我，哇哇！